一个健康的教会，其中的指标就是每一个主日崇拜，每100人里面有5位的新朋友。好像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每一个礼拜会期待有10位的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所以大家继续加油，邀请我们的朋友亲友来到我们的当中，一起来听见福音，并且感受到家的温暖。请出来，这是我们一个的荣幸，有机会在这个的礼拜继续来参与，来支持到这个希望大楼的建堂的施工。正如我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到，当我们前个礼拜我们3位牧者一起来祷告，我跟周牧师跟 Pastor Dan 一起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感动，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先知启示一个的动作。就是我们是开拓这个教会的25年前，我跟周牧师还有我们的英文堂，我们现在带领我们下一代的牧师，除了我们曾经摆上的以外，那神要我们就是在这次的当中，最后我们就摆上了20万的奉献来支持这个事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荣幸，因为一个人一生不见得有多少次能够参与到建堂，而我跟周牧师能够很开心的有这2次的机会。之后我们就有建堂的委员也摆上了其中一位说我们愿意摆上5万块，我来奉献出来。所以本来我们10月14号的时候还是大概的数目是70万，到了上个礼拜那我们是到了96万5千块。我上个礼拜也提过，当分享到我们教会的需要的时候，在 Cantu 有位的长辈，他说要奉献3000块，加上他100块孙子给他的那个的生日礼物。结果当我们完了聚会大概1点钟的时候，他请人，他自己不能开车，请人来载他回家，再拿了这个现款，可能他的钱都没有放在银行里面，放在家里面，拿了3100块来奉献，就摆在那边我们的属奉献的弟兄姐妹的手中。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而上个礼拜在英文堂，当我们最快要结束聚会的时候，有一位姐妹走到前面来拍拍Pastor Dennis 的肩膀说，在你结束聚会之前我们能不能够分享一下。结果他就分享了他的心声，鼓励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来支持这个的希望大楼的募款的施工。他是一位妈妈，在英文堂里面聚会，所以他鼓励了其他人，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在上个礼拜结束了聚会之后，还有一位姐妹来问我，牧师你们真的摆上你们 OK 吗？我只是跟他说，神有奇妙的作为，我们期待神迹。因为我快要信主40年了，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非常感谢主给我这个学习，这是一清楚知道这是主的旨意，他说要跳我们就跳下去，我就跳下去，不需要想到怎么爬上来。但是走过这40年，差不多40年时间，神是这么的信实，不管在财务上面、生活上面还有各方面都是这么的供应。所以我带着一个非常欢喜快乐的心来激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上面我们在未来的一周里面，我们将剩下的88万5千块能够筹到。那你说我怎么参与呢？请看上面，这是我们的这边从 Harvest Building 派到我们的希望大楼了。跨条街经过这3年，我们看到有我们这2代或者说这2边一起的合作。那所以我们如何在最后的这个的时段，当我们愿意先在3年前买了这个的建筑物的那位的弟兄，他 fulfill his promise， 他完成了神给他的感动跟托付，来祝福到我们，尤其是下一代，来先替我们买了这个建筑物，然后租给我们这3年，然后所有的租金都是变成那个的买的款项，不收那个的利息。我们轮到现在教会应该完成我们的 promise 给他的一个应允。所以大家的参与可以是这样的，第一，你可以在未来这本周之内，或者下周的主日，或者上网来奉献先款。第二，对有一些人来说，你可以现在有一些儿童的教育资金，或者其他的一些的退休金，但是你还不需要，尤其是儿童的资金教育基金还不需要现在马上用到的，你可以用 3% 的利息借给教会，或者说你心中有感动，我说不需要有利息都可以， 那在外面我们还有一些的单子是可以大家填一下，就可以放到那个奉献箱里面让我们知道。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可以信心的认领，因为不认捐不见得每一个人马上说能够拿到出一些款项，但是你凭着信心，你相信你今年是很用心工作的，老板因为很赏识你，或者说过去你有一些的bonus，一些年金，你也祷告主，今年当我得到了，我祷告你，我有3000块的年金，或者说有5000块的年金，或者说300块的年金，我现在预先的来奉献这300块或者3000块。我说你将要有生日，你告诉周围的人说，今年的生日你们千万不要买礼物给我，不过你可以给我现款，我将我有的收到的那个生日礼金，就好像那位婆婆一样，她收到的孙子给她100块，她就奉献出来。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信心的认捐，我相信我会收到400块的那个生日的礼金，好，那我就写下来400块放在那个奉献箱里面。总的来说，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一起来参与，这是一个很荣誉的一个机会，也是神要使用我们两代来一起共同完成这个事工。那我们祷告神呢，先给我们的这个数目，我们也能够跟那位弟兄能够有个非常好的一个交代。那可能的现款的到位可能要到年底，那这个是因为有些时候需要点的时间才能够抽到这个现款，那我相信我们可以在当中得到一种的一个安排的，好不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个祷告，然后每一个人你都可以问神说，神啊，不管我本来的心意是怎样，但是在我们敬拜完之后更加感受到你自己的爱跟你的动工，你现在要我和我的家，或者说我们自己，甚至我知道有人来愿意奉献的啊，你要我们怎么来参与，是什么的数目，请你来感动带领，好叫我能够在这样子祝福那个下一代，还有也许不是我自己的下一代，但是总的是神的家里面，就好像那位的老人太太一样，他的小孩根本都没有信主，也不在我们当中，也不在英文堂，但是就是为做爱主的缘故来摆上，以及能够将盼望带给我们的下一代，好吧？我们就来有些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个荣幸，能够再参与到摆上的来在你的圣宫上面的事工，而且为着下一代就是我们的希望，也是你既要带动的跨时空的祝福，跨世代的应许实现的一种实验的其中一个途径，来建造了那个的地方成为一个基地，好叫我们的下一代或者讲英文的能够站起来，跟 2.0代跟我们这边的 1.5 代在能够一起来，年轻我们这边讲中文的，我们都能够部分彼此共同的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承担了这个福音的一棒，来继续影响这个社区，传扬福音，来延伸到神你既荣耀圣灵的作为，将盼望带给周围的社区跟我们后代。奉耶稣的名，主你现在感动我们众人的心，叫我们众人如同一人，每个人都有所参与，连按照我们的力量，甚至跨过了我们的力量，我们共同的摆上我们的奉献。谢谢主耶稣，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阿们。现在让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的信息，叫做乘风破浪， Breaking the wave。 上个礼拜在报章上面，或者说你在网络上面看见一个很不不幸的一个消息，就是有一位在 Diamond Bar 有一对的夫妻是美术家，他们夫妇忽然间被杀了。这个就好像一个人生遇到一个风浪一般，你可以住在一个相当好的一个社区，也有一个相当好的一个环境，他们有一对相当优秀的儿女现在在外州，但是有这些事情的发生。有些时候你真的会感觉到人生里面会遇到风浪，事实上信耶稣的人跟不信耶稣的人都同样面对到风浪。我们在那个领袖门训班里面有位弟兄就曾经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心脏也有一些的需要那个医疗的一个地方上面，他就告诉我们，当他躺在那个的床上病床上面来接受检查的时候，他看见这个心电图里面就有一个感觉，人生必须要有好像心电图一样会有起伏的，如果平下来的话就表示人已经去世了。所以在人生里面遇到风浪是一个必定神容许，也是神容许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我们仍然相信是这位慈爱的天父不管用什么方式来不断的带领我们。请看上面，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第35到38节就会讲到有一次的经历，耶稣带着门徒，结果他们遇见了风浪，这是在西元前28年的一个历史。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圣经好吗？请。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头枕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 首先我们要留意到当天是哪一天呢？原来在白天的时候，耶稣在那边来教导很多很多的人，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聚会。如果站在耶稣或者门徒的角度的话，这是一个很成功的白天有的成就，但是晚上会遇到风浪。另外他们是门徒，是按照耶稣的指示走在耶稣的命令的路上，结果在那条船开到对岸处去，结果遇到风浪。甚至可以说耶稣人在船上面，是的，耶稣就在他们的当中与他们同在。当有神同在的时候，仍然会遇见风浪。各位你可以看见吗？其实真正的重点不是在于有没有风浪，重要的关键是在于我们如何去面对到这个风浪。耶稣在船尾里面来睡着，但是呢，在旁边呢，其实还有其他的船来跟随着在当中。当那些门徒遇见风浪的时候，你猜想旁边的一条船、两条船、三条船有没有在风浪当中啊？当然有，但是他们的吃亏的，或者他们的可怜的是，并没有耶稣同在他们的船上，或者说用现代的话来讲，在他们的生活里面遇到难处，并没有耶稣基督的信仰。如果你有没有想过，那个时候假如他们有手机的话，在耶稣的船上，他可以打个电话给那些的其他船的人说，我知道你现在遇到风浪，也在晕船晕得很厉害，不过你放心，可以走得过去的。你有没有想过，当你这样打通电话给对方的时候，同在这个患难当中的风浪当中的人会怎么回应你呢？可能他们会这样说，真的吗？如果神是这么好的话，为什么会容许我现在遇到风浪呢？或者说他会这样想，哈，你现在打电话给我，你也岂不是在风浪当中吗？先顾好你自己吧，你跟我现在的同在风浪里面，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讲什么耶稣耶稣的事？哈，我才不相信呢。这样的搞下来，可能你也会心中烦，甚至呢到一个地步，你也会说，耶稣啊，如果你是真实的话，你为什么不听我祷告？为什么容许我现在遇到这些事情？你好像睡着了，你不听我祷告，你不顾我生死吗？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在你和我身上呢？会。我们看看耶稣又怎么回应。当然他有什么办法呢？因为被他睡着了，被门徒吵醒了，醒了之后他就首先斥责这个海浪的源头，就是这风，说住了吧，然后跟着对海说静了吧，结果风就住了，结果海就平静下来。跟着耶稣对他们说，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为 什么胆怯？ 什么胆怯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我心里面想，每次我读到这段圣经，我跟着一定会补充一句话，为什么不胆怯？除了耶稣以外，其他人应该胆怯吧。但是耶稣其实在这个地方告诉门徒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耶稣告诉那些门徒说，你们可以不胆怯的，虽然有风浪。这个关键是在于当你的信心的级数第三级、第四级、第五级高过那个风的级数，第一级、第二级，或是浪的级数第三级、第四级的时候，当你信心的级数高过了风浪的级数的时候，你心中可以有平安，虽然外面是有风浪。所以耶稣在这个的经历的里面，事实上马可福音第四章按照解经的原则，那个主题并不是耶稣平静风浪，乃是如何带着信心 来面对风浪，这才是真正的主题。因为我们人生里面不管怎样都会遇到风浪的，不信耶稣人信耶稣人都会遇到风浪。神的心意要我们能够在当中，因为对他越加的认识产生了信心，所以在海浪当中的船上能够敬拜神。我们的重点不是在船上，乃是在海浪当中的船上。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船上面，或者在家里面很温暖的地方，一个温室里面说什么的好话，说什么赞美的话都可以，唯有那个人的属灵的生命，他的信仰跟神的关系，或者他的信心有多大呢？等到是在海浪上面的船中才会知道。所以第一点，神的心意上面告诉我们是什么呢？面对风浪吧，但是我们可以带着个信心坦然的来面对了风浪，而且在面对风浪当中不要停止做见证。不是等到我们遇到风浪过了之后我们平平安安才讲，你看我现在一切都美好了，所以我跟你讲信耶稣多么好，有这么多的好处，这是美好的，我们可以这样做见证。但是更加需要更加现实的一个是，我们同在风浪当中不知道未来的结果是怎样的时候，当你能够凭着信心的说你不要害怕，虽然我自己也有点害怕，但是慢慢这个过程，我回想到耶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是有没有平静风浪，乃是要如何用信心面对风浪，走过风浪的时候，我相信你也能够走得过。让我为你的祷告，然后我们一起来走过吧。这个叫做传福音。周围没有信耶稣的朋友看见我们遇到风浪跟他们的经历一模一样，但是我们跟他们的反应不同的时候，他们很惊讶会发现，你如何能够这么平静安稳？我做不到。大概你的耶稣是真实的，比我所相信的供奉的神明更加的踏实真实，他们会信耶稣。所以让我们来面对风浪，而且带着信心能够坦然面对风浪，在这个过程里面做见证。阿们。神祝福我们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跟你隔壁的人打个招呼，来，不要怕，面对风浪，跟你隔壁的人讲一下，坦然的面对风浪，并且做见证。结果耶稣有没有平静风浪呢？耶稣有没有平静风浪呢？感谢主，如果我是当时的门徒的话，我会很开心。上面，结果耶稣有平静风浪，但是不是每一次，因为就好像他另外一个的使徒，这个叫做保罗。这是主后50年，就是那件事情马可福音发生了28年，主后28年之后又过了12年吧，是12年还是22年？这个数是退步了，谢谢你。22年，22年之后，保罗是被耶稣所拣选的一个使徒，他出去传福音，但是他遇到很多的艰难，甚至坐在监牢里面。他也说在他过去传福音的经历里面，几次的旅途的当中，他曾经试过船坏了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的里面。各位，你们留意到，如果他会在深海的当中一昼一夜，表示船沉了，或者他浮在海面上面抓住一些的浮的东西，或者总的这个光景不怎么好，耶稣并没有在他的仆人叫做使徒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保罗也有神的同在在他心中的时候，而让风浪平静了。你有看见这个事情吗？换句话说，有些时候耶稣并没有平静风浪，因为在过程里面知道这个人的信心能够茁壮，而且保罗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说关乎我软弱的事情，在跟着那一章，这是在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第10章里面，他首先提到他的海难上面的遭遇，之后在他12章里面就继续来讲到说，我知道我软弱的，但是主曾经跟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包括你身体健康有问题的话，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当中来显现完全的。保罗就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将覆庇我。原来主耶稣是否平静风浪并不是一个重点，主耶稣可以当时来平静风浪，让门徒从怀疑当中，从忧虑当中，没有信心当中提升他们的信心。但是面对另外一批人，就好像保罗一样， 他更加的成长，跟主有更亲密关系，更多的融入的敬拜，更多心灵里面的踏实来爱慕主的时候，主耶稣说我信任他，我可以容许风浪经过，好叫他认识另外一个更加高层次的事情，好叫他的信心能够更加有高的级数，就是明白到他的软弱当中，现在不是要我在环境里面来帮助他来彰显我的荣耀我的能力，乃是在他软弱的当中他走得过去，来看见我的恩典，看见我的能力，所以他一生夸耀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能力。阿们。这就是耶稣对于我们很多人的带领。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天天就神听我们的祷告，但是隔壁的另外一批人好像神没有听他们的祷告。在座当中的各位，你和我也可能现在正在这样的遭遇里面，然后我们可以放心，耶稣可以选择平静风浪或者还没有平静风浪，这是耶稣爱的仍然的一个带领，他对我们的爱没有改变过，所以他要我们的焦点不放在这个风浪上面，乃是放在神的能力一直都会与我们同在，他的爱如果与我们同在，他的能力也与我们同在，只是彰显的方式跟实际不一样而已。阿们。所以保罗说我继续走前面的道路，他另外一段圣经是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他说我现在在监牢里面，就好像哥林多后书第十章里面他提到他在监牢里面一样，他说我不管是在捆锁里面是怎样，但是我是为做传扬福音，其实神容许我在那个监牢里面，为着我能够继续走上传扬基督的这个道路上面。所以当主耶稣平静风浪的时候，我感谢主，当主耶稣没有在我们生命里面平静风浪的时候，我们却要这样子相信神的能力，依靠主的大能，而且我们继续传扬主，无论如何都要走在传扬福音、传扬耶稣基督的名跟福音的道路上面。阿们。基督福乐之家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呼召，这就是我们的本分，你和我可以经历到难处，你和我可以看见别人的主帮助，但是我们还是留在风浪当中，那个时候是我们说主啊我软弱，但是你刚强，你有能力，我现在有更多经历基督耶稣的大能，好叫我能够跨上的是耶稣基督的荣耀。 Amen。 神祝福你，让我们彼此的鼓励，我们的信心共同的成长，让我们信心的级数高过周围的风浪的级数，我们会成为一个在风浪当中船上仍然心中有平安的人。阿们。神祝福基督福乐之家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跟将要来到基督福乐之家的每一位新朋友，跟新的信徒、新的会员，我们要有这样的执着，这是我们的份，这是我们的荣幸，来见证我们的耶稣基督。阿们。第三方面，为什么会有这个风浪？是不是因为神为着要考验那个门徒，不是为他们学功课，所以弄起风浪呢？看起来不是。当我们这样想，神啊，你为着要训练我们，或者说考验我们，所以你容许一个风，所以呢，你搞起一些风浪。我们太不了解神了。神爱我们，不会用需要用到这个方法，因为有太多的方式使我们可以成长。但是神容许有些时候从魔鬼而来的，或者周围因为别人的那个错、别人的软弱，或者周围环境带起来的，神容许我们走过，而且走得过。就好像在这里，为什么遇见风浪呢？是因为耶稣带着门徒要去做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赶一大群的鬼。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可福音第五章里面，马上就讲到他们来到那个加利利海或者湖的对岸，就是格拉森的地方。耶稣一下传的话，又有一个巫鬼附着的人来到来营救耶稣上面，因为耶稣已经吩咐了那个巫鬼从那个人身上出去，结果那些鬼的恳求耶稣说不要让他们离开这个地方，因为这是一大群鬼附在那个人身上，所以那个人的那个有一个超自然的能力，但是呢非常的痛苦，被受到折磨，最后耶稣容许了一大群鬼来离开的时候呢，就投在那些鬼就投在那两千头猪里面，猪就会就神经病发作了，就会逃，就走到那个原邪那边呢，原崖那边呢，然后呢就跳原崖悬崖就死了。你叫猪一头猪多少钱？ 这个平均的价格呢是300块到1000块，是看是什么猪，胖的猪还是瘦的猪。平均的话当成600块的话，2000头猪就是120万。如果两个礼拜之前的话，就刚好就是我们的希望大楼所缺的款项。下面发生什么事情呢？请看马可福音第五章第16到20节，我们想念。看见这事的 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 众人都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时 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 那个人经历过耶稣基督的释放赶鬼，他很羡慕那些的12个门徒能够跟着耶稣，又有耶稣的同在，他要求与耶稣同在，但是耶稣不许。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耶稣却这样告诉他说，你去回家，然后呢告诉周围的人神是怎么怜悯你的。结果那个人去了，他也真正的在这个底加波利，就是10个邦10个城的意思，在十个城里面去传扬了耶稣的名声，见证了耶稣。每一次当他宣讲耶稣的时候，在他心里面其实就是显明耶稣与他同在。换句话说，他没有在肉身上面有耶稣的同在，但是他心里面有耶稣的同在，或者说他与耶稣的心连在一起，所以他遇到各样的难处，他仍然能够见证耶稣，讲出耶稣的名声。耶稣告诉他说，你将神对你的怜悯告诉别人吧。原来耶稣所做的就是怜悯，整个的耶稣所做的，坐船从这边经过了风浪去到另外边之后再回来，耶稣只有一个成果，就是有一个人得救。你明不明白，花了这么多的力气，坐了这么远的船去到那边，如果这是你的工作的话，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挫折，是很大的一个的失败，而且他是给人家来拒绝的。因为当时那些人看耶稣是什么呢？你是兴风作浪，你在我们当中是兴波作浪的人，你搞到我们的这么大的损失，当然我们不敢让你继续下来。你现在讲的已经搞掉我们120万，如果让你多待一两天的话，岂不是240万、360万的美金都没有掉了吗？所以他们看耶稣是什么呢？并不是一个救主，他们看耶稣呢是一个搞乱天下的。就好像耶稣另外一个门徒，你看一下，在使徒行传，在17章5到6节，当时就是也是差不多主后50年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保罗去各地去传扬福音，他每一到的地方都会产生了很大的福音的大爆炸。但是有一次他去到那个的地方，应该是以弗所吧，但是那个是不信的犹太人，在17章5到6节，心里面嫉妒，就召集了那些的坏人，然后他就闯进了一个保罗他们以为保罗所居住的寄居的一个人的叫耶稣的家里面，然后要将保罗跟希拉他保罗同工呢带到百姓那边，想要下手害他们。但是找不到他们的时候，他就找到那个的屋主，就是耶稣这几个的，还有他几个弟兄，将他们抓到官府里面去。他们这样的形容呢，那搞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的意思说保罗的名声是什么呢？搞乱天下。下面这是我的第三点，耶稣究竟做什么，而我们跟随主的脚中做什么，就是兴风作浪或兴波作浪。这就是耶稣所做的，也是耶稣所被人的讨厌。我明白了，我们大家的心里，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遇到我们不想遇到任何的困难，我们不想面对的风浪。如果我遇到风浪，你遇到风浪的时候，我们希望马上的是，主啊，你平静风浪吧。主有些时候也会做，也因着我们的信心可能程度急速不够的时候，他也很多时候会做这个事情。但是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一个真正敬拜主的人，一个真正爱耶稣100度C的人，在敬拜当中，耶稣会告诉我们说，你就跟随我的脚中行吧， 我来到地上并不只是平静风浪，让人平静了风浪之后就离开了，顶多多一句话感谢主耶稣之后就离开，继续过着安逸的日子，仿佛周围的人其他的船上面的人都是有风浪的，我们也不在乎，因为我现在在这船上有风浪，只要我搞定我没有风浪的话，周围别人是怎样跟我无关。那但是如果这是我的孩子，是未来是我的女婿的话，或者我媳妇，我就有跟我有关，我就有拯救。这是不是我们现代的基督徒的一个的心态？尤其是在一些安逸的环境里面的基督徒，我问我自己，是不是我的心态？我们要平静风浪，但是耶稣说，当我平静风浪让你经历到神的之后，或者我没有平静风浪让你经历到在软弱当中你有我的大能的之后，你会不会出去成为兴风作浪的人？ You will become the troublemaker in a good sense, a spiritual sense. You will dictate the agenda of this group of people or dictate the agenda of this nation. 你是不是成为那个政策决定者的那些人的导师，引导他们来做一些的决定，是所谓的搞乱了现在这个潮流跟时事的，却是转向古耶稣基督的方向的，转向天国的文化的，是不是？耶稣说，我要选择一批的门徒，呼召一个门徒跟随我的脚中行，就是兴破作浪的 Stir up the stormy sea， 而不是只是平静风浪。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心态。各位，我们真的爱耶稣，我们真的做耶稣的门徒，我们真正的敬拜耶稣，做跟随主的脚中行吗？保罗是这样子说，但是他的名声是搞乱天下的。我问我是不是搞乱天下的人，还是我是要中庸，我不要得罪别人免得我麻烦。下面感谢主给我们四月开始我们有晨祷会，在晨祷会里面有些时候特别礼拜六神有些感动，我就会带着我们的晨祷的弟兄姐妹到这条街道上面，因为神多次的感动我不要在这个室内里面做晨祷，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起码你们来祷告，但是真正的祷告是要走到外面，是这个教会建筑物以外的地方，在这条街上面你要祝福周围的社区。有一次其中一次当我们走在外面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附近有好几家已经关门了，也许他们生意大到一个地步来离开了，但是我知道起码我们隔壁的有一家呢，他们生意当时并不怎么好，然后他们后来就离开。主就提醒我说，你在这里教会这么久，这25年来都是在教会里面，当然以前我们还在更早的前面的10年我们没有建筑物，就以教会里面产生在对外面的社区什么的影响，不要说搅乱摊上，不要说兴破作浪是一个好的带来福音来改变人的生命，那究竟教会能够做出什么的事情呢？如果连周围的商家关门了你们不知道，也没有为他们祷告过，如何在这里真正做光做盐呢？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所以走在这条道上的时候，特别有一天神就给我这个感动，你去找那个隔壁的 fitness center， 然后跟那个老板来讲一下，因为我们将要有十月底的那个嘉年华会，就好像往年一样，去年做得非常成功，所以今年我心里面就说其中一位区长来带队来带动我们全教会一起来做，好，我们就好像去年这样做。当我祷告的时候，尤其走到马路上面的时候，神提醒我，你在干什么？你们正在搞一些 Christian stuff， very religious， looks very good， 你们正在做教会所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大家都是 we feel good， 因为我们教会里面的小孩子可以得到喝的碗啊，然后家长也觉得很开心的，也蛮成功的，也找一些的 Bright Hope Community Service Center Education Center 的老师这个家长来，也算是不错了。神提醒我，这是不是我希望的教会？这是不是我耶稣在地上曾经做给你的榜样？我说不是。那耶稣又说，如果我是头，基督的身体教会，实际不是应该是这样子做，待在教会在教堂里面吗？我说不是，主啊赦免我，赦免我们教会。所以神在当天就让我去接触那个 fitness center， 我很不想去，因为我每一次去的时候，我想起30多年前，我是一个后，我虽然前面是一个桥梁设计师，后来我是一个商人，我去到不同的公司里面，从2楼、3楼、4楼，一直到顶楼40几层、50几层，我每一家的拜访，用我的 broken English， 那个时候跟他们推销我的产品，很多的拒绝感。但是我想不到神提醒我，我就是30多年前的训练你，好像你现在 继续做这些事情，但是你做这些事情不再为着你自己的生意的利益，虽然做生意并没有错，赚钱没有错，但是神现在说你现在要做的同样的类似的事情，但是为了也了解那些人需要，你能够为他祷告，然后让耶稣的名跟荣耀要见证给他们听。所以当时我去问，哎，你愿不愿意来参加我们一起来嘉年华会，说得非常开心愿意，跟着神感动我到对面那家的对面另外一家，他也说我很愿意，甚至我捐一些礼品，因为我们是做那个礼品的。然后跟着神就给我感动，你打个电话去给墨西哥裔的讲西班牙文的那个位牧者，是你们平常一起就在那个房间里面祷告的，但是我不满足于你们只在祷告，我要你们走出去。所以我在当时就打个电话给他，这是临时约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空，但是我心想如果他有空，而且我跟他讲到这个的嘉年华会他也愿意参与的时候，我当成是神你的旨意让我们扩大扩展去做这个嘉年华会。当天他马上说好，我们就在 Valley Boulevard 跟 Grand Avenue 那个的 Starbucks 门口那边见面。我们一谈了之后，我告诉他说我们有个嘉年华会，你愿不愿意参加，因为我们如果要走出去的时候一定会接触到很多讲西班牙文的，我们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接触。他说我很乐意， Sign me in bro， 他就向我 sign in 了。所以我看见这是出于神的一个心意，所以开始去推动。时间上面其实根本从来没有想过是这样子一个的情况上面，所以后来我们的印呢，不但是中文的，我们印了西班牙文的英文的，要发出去。这次我们是本来以前我们是15个摊位去年做，现在我最新收到的，刚刚我收到的是加上餐车加上食物的摊位，现在是52个，暂时是52个。所以我们会用到对面那个 whole building， 可能用到我们隔壁的两家的停车场，然后我们还有个舞台，在舞台2点钟的时候我们先会有一个敬拜赞美，因为我们做什么的事情都应该从敬拜赞美开始。我们不是在这里敬拜赞美外面的人听不见，因为我们这里的密不通风，神要我们在外面让这条 Commerce Point Drive 的街道甚至 Brad Cannon 都能够听见赞美的歌声，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花钱有这个舞台。然后跟着呢是让 Hispanic 的那个教会的，他们会有一群人，可能有9个10个人在那边呢来唱歌不同的歌，但是让周围进来的人感受到不是一个中国教会唱的中文或者广东话，乃是一群的不同族裔的人在这里唱一些外面的人进来的时候感觉到，哇，这就是我们的音乐，这就是我们的种族民族的音乐，哇，这个华人教会这个中国教会对我们真好啊，他想到我们的音乐，给我们这个音乐使我们 feel at home。这样这些中国人真的不像好像报纸里面报道里面报道那些这么自私的或者没有道德的那些没有礼仪的基督徒的那些的中国人，哇，他们乃是非常体贴我们来关心我们这个民族的或者其他的族裔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代表耶稣带出个新的一个的形象，一个新的让人家知道耶稣的教会，就华人教会移民教会是多么爱那些不同族裔的，这是我们一个开始。然后跟着我们再有不同的一些团队来这个表演，还有师长很可能会来到我们当中，这些我们不是做给人看，但是我们要有 Warner 的师长来到这里代表着这个城市跟我们一个连结，也代表着我们能够有这个荣幸在这个地方祝福到我们的师长，他是一个基督徒在 Calvary Chapel 里面聚会。然后我们在当中我听说还有一个 High School，可能是 Warner High School 有 team 来，有个 dance team 来到，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惊喜，因为在这么多学校里面，因为用个 Warner High School 的是一个代表性，我觉得非常的荣幸，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学校跟我们一个结合，所以哪怕是只有短短的时间，但是这个代表着我们真的能够踏出去，然后或者人家也踏进来，然后我们不同族裔的连接在一起，并不是为着宗教的目的，乃是为着神的爱能够流出去，流到小孩家长，流到周围的社区，让他们知道这里有个教会，不管讲英文讲广东话讲国语的讲西班牙文的，但是我们爱这个社区，这岂不是耶稣的心意吗？耶稣走进去罪人跟税吏的当中，但是他不是犯罪，他乃是将这个的神的爱带给那些人，还不见得当场他们信主，但是这就是神的信场，让我们共同来做耶稣所要做的事，还谈不上叫兴风作浪，但是这是主所喜悦的事情。阿们。下面就在这幅当中我回来讲一下 上个礼拜发生的不幸的事件。这对的夫妻五六十岁，他们被杀。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他的儿子是曾经在我们教会聚会，而且曾经在这里做过商人的。现在他的两个女儿都去了外州。当我知道这个事情，我终于找到那个人的电话，我就跟那位年轻人做个联络。我说，不管什么，如果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我们很乐意。然后他告诉，但是下个礼拜如果有丧礼的话，下个礼拜六我们这里正在有一个嘉年华会，而且再过一阵子的话，我根本人刚好不在，所以我会在外面，我也没有办法帮着上忙。但是我另外一个念头，我想到，哇，这样子好累。之后有另外一个念头，这是我的家人，我的属灵的家人遇到什么状况，他有需要，我不累。忽然间我想到这里，我马上很精神，有了力量，觉得不累。然后我跟着问他说，然后他说，牧师，但是我爸爸妈妈去教会。我说 really， 我忽然间一个心头大石掉下来，因为起码我知道这对的遇难的人，他们现在到天堂。那现在不需要再问我，那为什么神不保守他们？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信耶稣跟不信耶稣的人都可能遇到风浪，但是在风浪当中呢，神对某些人有特别的带领，但是神对一般的人是赐他平安，是保守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要担心。然后我就问他说，你父母亲去哪里？他说，我父母亲去Chino Hill 的一个教会，他长出了一个教会。我在想起刚刚过的这个礼拜四的时候，我跟周牧师在开会，我跟周牧师在过去一年正好就是帮助这个教会，而那个教会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呢，有一半的会众已经走了。周牧师就说，诶，你们这里有一个经历神营会是11月12号，那我能不能够叫那些教会的人来参加，因为他们很受伤。那我心里面想，我们刚刚才玩了一个这样大型的活动，你现在搞你搞五个人来没有问题，因为反正我们几十，这次只不过是五六个人而已。那如果搞了20人来的话，我们哪里有 team， 我们大家会很累啊。要问一下，我问一下我们负责的同工，首先问一下师母，因为师母是主要负责的。之后他说尊重同工，问一下其中三位的同工。结果呢，三位同工最后的回来的大概意思说 strongly agree， 我们大家都很认同，又能够帮助到别的教会，所以感谢主，因为他们有需要。我总不能够说等一下，等到我们明年三月，你们虽然伤，但是继续上下去，但是忍耐内伤，然后等到三月的时候，我们有空的时候来救你们，帮你们。我总都不能够没有良心到这个地步吧。我总是不能够这样做嘛。神那个时候就告诉提醒我，想到耶稣在风浪当中，他在船上睡着。我问大家个问题，耶稣累不累？耶稣累不累？如果他不累，他怎么会在风浪当中还是睡着了，摇来摇去，好像摇篮一样，他睡在摇篮里面的。耶稣累不累？耶稣累。所以耶稣的门徒累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累不累？累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耶稣在那中他没有 burn out， 哪怕是他服侍了，去了那边老远的地方，结果给人家拒绝了，差不多请走了，那结果有一个人呢信，所谓信耶稣，耶稣有没有挫折到一个地步他可以 burn out， 就灰心了，丧志了，有没有？有没有？是没有的。那但是为什么我们很容易会这样子？只有个差别，因为耶稣所看的并不是一个 project， 一个作业之后另外一个作业，另外一个作业，他看见的是从天父的眼中看见是一个人的需要，一个人的需要，一个人的需要，他有同理心，用怜悯的心来去帮助那些人的时候，哪怕是很困很累，就好像他在那个井旁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他又口渴又饥饿的时候，但是当他服侍了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超过这个妇人，让整个撒玛利亚全城的人听见福音的时候，当他门徒回来说，夫子啊，我们刚才摆到便当给你吃了，他说我是不需要吃，因为我有食物吃。门徒说，你的食物在哪里？耶稣却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 Amen。当我们看见这是天父的旨意的时候，当我看见这位，我知道原来这位弟兄，我讲出来的名字有些人你就会知道，这位弟兄在上部里面我还记得他站在那个位置，我一点都不带累了，这是我属灵的家人，他遇到这样子的一个难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次的嘉年华会2点到8点是很长的时间， 我知道，但是如果我们有能够有这个荣幸，能够接触到不同的人士，我不知道多少人来，去年也许有200人来，今年希望有500人来，甚至1000人来，甚至超过1000人。求主给我们好的天气，因为就在隔壁，再过两天正式的31号 Calvary Chapel 在 Diamond Bar 那个 Golden Spring 那边的，他们就会举行他们的那个的第20年的，他们每一年亏本10000多块 budget 不止10000多块，亏本是10000多块，然而他们继续去做，因为他们爱这个社区，要让小孩子不要遇见这些的魔鬼的事情，他们要让小孩子听见的是耶稣的故事。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加油，这是我们的荣幸，这是我们一起来能够在这个社区里面走出去，所谓走出去也只不是我们停车场，还有跨过去另外一条街道，在希望大楼里面，然后加上隔壁的两个的公司行号跟我们一起来配搭，当中有很多的 non-profit organization 不同的基督徒的机构也有摊位在当中，因为我们很乐意透过我们这个地方来帮助不同的单位来宣传他们的事工，因为这是天父的心，我们一定要走在一起，连接在一起，才能够影响到这社区。为什么？请看上面，这是我的弟兄来 Facebook 里面给我看见，在很多天之前，在 LA Times 里面有这个报道，现在在很多的小学里面将会有魔鬼的 After School Program， 叫做 Satan Club，他们是冲着基督徒的 After School Club 而来的，所以呢，他们呢是要在给小孩子、小学生一下课之后就可以来参加撒旦教的那个的俱乐部。各位，你能够想象现在这些事情吗？是煎包的。你明白现在如果我们不再为着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来征战，而且我们不全部的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为着你需要，你和我需要为着我们的下一代来担忧，哪怕他们走过了儿童期，到了青少年期，会更多离谱的事情发生，是你不能够想象。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说要建堂来帮助我们的下一代，不是为着我们看得见的那些人，甚至帮助他们的朋友能够带进来教会里面，不同主义不同言语能够来到聚会的时候，越更多这样的人，就有更多的基督徒的校长出来，更多基督徒老师下来出来，更多基督徒的学生会主席出来，更多基督徒的那些的在校园里面的查经班或者祷告团队出来，我们的下一代跟下一代再下一代，只等到主耶稣再基督下来，才有机会来翻转扭转的这样的不对的这样子一种的气氛氛围。上个礼拜我会跟大家讲到我们关于投票选举跟那个如何面对同性恋跟这个时代的一些事情，但是今天容许我告诉各位，我们的时事是如此的，所以我们更加要努力，因此我们要走出去，我们不要再做一个平静风浪就可以了，甚至最好不要面对风浪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兴波作浪的，让我们来看见有更多基督徒的领袖、市长、州长跟总统是敬畏神的，联邦法院的大法官要起来阿们，而求神祝福，就是我们当中的下一代，甚至我们当中能够影响传福音的那些下一代就会成为这样的人阿们。这是神的心意。下面我有祷告，是从祷告会晨祷会开始的，我也希望我们全会众一起来祷告，这是我们有这个荣幸走出去帮助另外一个的教会，来让他们进来经历神营会。11月10号我觉得是一个属灵的代表预表，就是我们好像对我来说是没有预备好的，我们都很累的这个情况里面，神说当你有个为着主耶稣燃烧的心的时候，你身体真的会累，但是你会重新燃点里面的力量。这个是曾经在10月6号这个月的6号 Focus on the Family 是一个基督徒的机构，来推动了全美国有30000个学生当天拿着圣经回到学校，不怕被学校里面的校方霸凌，说你们来违反了我们的校规，将圣经带回来，当天做了这个事情。我这个礼拜请我们的同工打个电话去 Focus on Family， 我想问一下我们华人教会可以怎么能够推动在这里华人，在这个 Warner 是我们的市议会里面5个人当中3个是基督徒，2位是天主教徒，主啊我们这个教会如何能够连接在 Warner 这个教会，我们能够推动，我们能够将那个的圣经 跟奉耶稣基督的祷告，更多的带回去 Warner High School、 Diamondback High School 这些的区域， Nogales High School、 Susan Middle School 跟 Shabro 住日实力的一个学校。主啊，我们如何能够做，我们能够有意成为一个推手，要搅乱天下，所谓的搅乱天下，要扭转，因为这个我们不做的话，将来回教徒会做。主啊，求你给我们这个的机会。今天我们是个移民教会，我的英文就算可以讲，还有很重的口音，你的英文就算可以讲，我们的文化思维还没有办法转得过去。但是我们接连到我们下一代，他们会比我们更加优秀，可以我们连接，我们有经验，他们有口才，他们有这个文化的那个认知，我们可以一个移民教会出去，我们连接周围的中美的教会，我们可以影响周围的社区。弟兄姐妹，为着我们的未来，为着跨世代的应许，跨时空的祝福，神说你不单只祷告，你们要走出去。为着这原因，我们有这次的点亮核桃谷。我鼓励我们在座当中的每一位一起来参与。这是上个礼拜三我们去走岛，就是坐在车子里面围绕着这个的城市来祷告，跟着这个礼拜三还有一次，我欢迎你来参加。是礼拜三八点钟，不是七点钟，你八点钟来了我们拜拜，因为我们已经出去了，七点钟到八点半。然后你手上的杂业，现在有一张五祝福，你可以在这五天里面祝福你请进来的朋友，你叫你请的朋友同事，根本现在不管语言 Hispanic 你的同事，或者说是黑人白人红人，不管什么人，或者说是 Korean 什么的，你都可以邀请，因为这次我们有不同的语言的，而且食物也特别留意到，有不同族裔的人来到，都不会只是吃台湾香肠，也不会吃臭豆腐。虽然本来我们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有过这样的一个接触，大家放心，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尽上我们的这份，用 social media 我们去邀请，甚至我们到一半的时候，你来到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五点钟、六点钟，你看见人潮的时候，你拍了一些照片，赶快送上去 Facebook， 让人呢好像去参加626夜市一样。然后呢，他们在七点钟、八点钟可以感觉的来到当中，好叫他们能够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我也请我们每一位参与的，不管人家怎么无理取闹，小孩子怎样多要糖果，甚至连你的糖果都拿走了，你不要让他生气，请你代表耶稣基督，代表耶稣的手，代表耶稣的脸，代表耶稣的眼神，代表耶稣的口，代表耶稣的笑容，来将耶稣的爱带给周围社区的人，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点亮核桃谷，阿们。因为这是我们的荣耀的呼召，我们一起来唱歌。我们现在先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为到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们现在来做祷告。我们首先来祷告主，让这些的 Satan Club 跟着很多的这样子一些作为，现在主啊，你败坏这样子的作为，你让这些作为不能够亨通，你的保守我们的儿童下一代还有我们的家长能够分别为圣。主啊，也在整个的万圣节，就是其实是鬼节的里面，主啊，你要将我们的儿童能分别为圣。主啊，你让教会现在众教会一起的醒觉过来，让众教会我们也一起来有个翻转，我们来开始将一个正确的健康的一个文化氛围来带回来这个社区。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你也给我们这个荣幸能够突破，能够跟众教会一起连接，能够看到这个奉耶稣基督的祷告要带回来在这个地区里面的校园里面，还有周围的校园。主啊，还有奉耶稣名的拿着圣经可以回到校园里面查考圣经的，这样几个权利你再次让我们带回来，这个来成为这个地方的标准的政策，因为这是本来你给我们的份。我们现在来再次宣告，主啊，让我们来搞乱黑沙吧，因为这是你的命定，这是耶稣的榜样，让我们不止平静风浪，我们要兴风作浪，将福音带回来，将福音的浪潮、复兴的浪潮带进了这个的核桃谷，带进了大门吧，青楼 Hill、 青楼 Fullerton、 Pacencia、 Roland High、 Hudson High、 La Ponte、 Covina、 West Korea、 City Industry。 主啊，你祝福这个地区，祝福 Warner、 祝福这个地带，奉耶稣名祝福祝福祝福，让你的教会进入福乐家，让 Can Do Win Up。 主啊，让我们周围的其他教会、中外的教会、让那个 Hispanic 教会，我们共同联手，共同有份来将这福音 蔓延出去，得着这块地主，奉耶稣名中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参与，本来没有准备参与的，现在你让我们都能够参与，又有太多摊位需要更多的人手，主啊，我们也带领更多的朋友，邀请更多的同事来到我们当中，不单止主啊来参观，我们也能够来到这里来祷告，来到这里我们做亲善的大使，做耶稣基督的代表，来欢迎新朋友，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想唱这首歌，这是我们的呼召。 主温柔的声音，让我全心感受， 渗透我的身体， 赐下平静和安息。 你是我。 现在来唱下面一首歌，这首歌是一个征战的歌，是讲到我们要做一个宣告，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掌权 Make a crown， 他是君王，我们接受敬拜赞美，我们让他得到冠冕，我们也在外面的这个的舞台上面，我们也要如此的宣告耶稣 Make a crown， 我们一起来赞美他。黑暗的权势的力量， 的神冠冕，你是我帮助保护，我的救主，我朋友，因你恩典，我要一生敬拜你，在你伟大荣耀前，给你生命我跪拜，你同在胜过海。 你在我里面来掌权，你在洛杉矶掌权，你在美国掌权，你是美国真正的主，你是万王之王，万神之神。我们的敬拜赞美你。我们也代表我们的华人中国人的移民教会，我们两代三代，我们说我们降服于你，我们一生爱你，祝福我们的中华民族，祝福我们不管来自两岸三地的，或者其他的地方，主你让我们中国人华人都能够全部的信耶稣归向你，成为这末世的时候成为宣教的大军，传扬福音回归耶路撒冷。主，我们再次来如此的宣告，你得着我们跟我们的下一代，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名也祝福了我们这次的总统的选举，还有所有的后续的，主你去掌权，你怎么工作我们不完全明白，但是我们来祷告你。就当我们面对风浪的时候，我们说你的能力要显得完全，我们继续来见证你，荣耀你，传扬你，以致我们能够兴风作浪，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带来重新复兴美国。奉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耶稣，我们就请你来带领我们这次的点亮核桃谷，恭敬的交托给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成为耶稣基督的代表来到这个的地方。主给我们很好的天气，也让我们礼拜五的晚上所有的小组能够回来，我们在这里7:30到8:15，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敬拜你的时段，然后我们一起来跟不同的中文堂、英文堂、 Hispanic 或者说其他的那个 Cantu 我们一起来同工。礼拜六一早上你也带领我们预备好心，我们来到你面前，有不同的 shift， 不同的轮值，但是都要看见你这荣耀降临。很多的朋友，主啊，500个、1000个或1000个、2000个的朋友要来到当中，他们要看见耶稣的荣耀，而且有人在我们的祷告的 booth 里面，在摊位里面要得到医治、得到释放，来做见证经历你。主啊，你在祝福这舞台是一个敬拜赞美的舞台，是一个凝聚人心来知道耶稣的美好的一个的地方。感谢主，世上的完全平安也是给我们无限的喜乐，从天国而来的喜乐充满在我们整个的点亮核桃谷的在嘉年华会里面。感谢主，祝我们在座当中每一个人、每一个的家，我们两代三代都要归信你。谢谢主，主啊，当中有人有风浪当中的，你现在给我们恩典力量来走过。主啊，或者说你有给我们特别恩典，就让我们能够平静的度过。主啊，也特别为到那个家庭，我亲爱的弟兄，比如他们跟那位主你祝福他们，现在在失去了父母亲的时候，求你伸张公义正义，也让这个的案件究竟发生什么事情能够顺利找到。主啊，你也让那个家属他们能够得到安慰的心。主啊，你亲自的引导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平安，没有恐惧，只有你的平静安稳，又知道你爱我们。谢谢主，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祝福，阿们。好，跟你隔壁人打个招呼，弟兄给弟兄好，有你真好，姐妹给姐妹好，耶、yeah, 我们点亮核桃谷，礼拜六见，阿们，一个礼拜五见。 哈利路 you、yeah.